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本周，德国大众发布声明，计划召回中国市场上受尾气排放测试丑闻影响的1950辆搭载2.0升柴油发动机的进口汽车，将向中国的相关主管部门报备技术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并向消费者通报事件进展。与此同时，尾气作弊事件带来的影响继续发酵。国际信用评级标准普尔把大众汽车评级从 A 下调至 A 减，并宣称还可能会进一步下调。那么接下来德国大众还将会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由此引发的市场对德国制造的担忧情绪又会导致哪些连锁反应？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德国制造遭遇信任危机了吗？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的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德国大众尾气造假事件爆发之后，我们看到有分析根据美国的现行法律和技术流程算了一笔最直接相关的损失账，说美国市场上问题车辆总共涉及问题小型柴油车482000辆，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美国环保局最高可以对每辆车处以$37,500的罚款，那么加起来呢，罚款的总额会高达180亿美元。那么根据德国大众自己估算，说召回车辆的成本开支，就是召回之后要花的钱可能也会超过65亿美元，那么这两项相加是245亿美元的损失。那么这些损失呢，还不算受丑闻影响，股价曾经一度缩水40%，单周损失2000亿美元这些影响。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很多人一直到今天都好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家老牌公司敢于冒这样的风险？那么目前有没有测算这种作弊欺骗行为曾经给大众带来多大的收益，给环境又带来多大的损失？ 我先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换句话说是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你达到某种清洁的标准的时候，那你在技术上要有一个支撑，技术背后就说我要花到这样的研发成本。对于咱们说的大众的柴油小轿车而言，刚才我跟刘老师重点讨论的实际上是小轿车这个领域，那么在发动机的本体上做一些技术改进，有可能达到，会趋向于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怎么办？那只能在所谓到后处理阶段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我查了一些技术资料，那么有可能动用的就是要贵金属的一个过滤啊，用贵金属的某些这个材料来吸附这些尾气的一些有害物质啊。那么如果贵金属都达不到，那很可能在尾气处理的后处理阶段里面，还要弄一些尿素之类的东西再次吸附。所以整体算起来，经济成本如果达到这个指标，是要达到一个相当的标准的。那到那时候，我作为厂家或者是作为一个盈利单位，我就要考虑我要达到这样的技术标准，那么我要花多少成本？如果成本太高， 那么我就要考虑用不用这项技术啊。那么事实证明，作为大众来讲，最终选择了我不使用这个技术，因为成本太高，我就采取欺骗的办法。其实合理逻辑在这儿，所以我一直在认为这么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其实有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利润的时候，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嗯， 这个达到一个，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我想大众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嗯，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可能我们在看到目前的损失的时候，会想到他当时由此节省了多少钱，但是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冒险，或者说有一个侥幸心理，如果没有被发现的话，如果没有这部分损失的话，那省下来可能就是一些，就是怎么说打引号的真金白银啊。 嗯， 李老师。 嗯，是刚才这个李老师讲了一下，他这个应该说呢，汽车应该说汽车厂商啊，生产汽车到今天，大家追求的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就是说我的动力性能要非常好，比如说同类发动机，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尤其是我们大众这次犯错误这2.0的这个柴油发动机啊，因为国内并不多，但是我们至少知道的是，大众汽车的2.0的这个 TDI 的这种发动机，它的动力效果包括节能减排效果在全世界是最有名的。 嗯， 但是实际上这里边这次暴露的事件就是说，这种事很难得两全，都是很难做到的，就是我一旦动力性强，我排放一定要强。 对， 但是排放强的话，那我肯定就要超标，那么我怎么在这找平衡？那么我们知道任何现在汽车的排放都要有节能的要求的，那么它也采用了这个方式，但是它采用这方式当中呢，比如说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有这种贵金属的这种过滤，这是大家现在都有的。那么它现在啊，头几年它用的是另一个技术，那个技术比较差，它现在也有 SCR 技术，这叫做一种触媒式的一种减排，就是在最后排放的时候喷射的这种氮氧气，然后呢实际上就综合你，就是它一个氮一部分水，然后综合你以后能够达到减到将近只有10%的这种排放污染。但是它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一旦我要想达到很好的动力，我一定会超标。那么怎么办？他就在每次美国的测试当中呢，我用我的软件控制，我排放就是我动力并不强，我并不强，我排放就一定就低。那么你一定测的我是符合标准的，也就等于说考试的时候我给了你一道题，为了达到这道题，我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一旦这个考题通过了答案了，好，我就能上路。一旦上路，我一踩油门，我的排放全上去了，就是等于说我的排放效果又达到原来的排放了。 嗯， 这就是大众这次出问题的关键。 嗯， 那么这里边为什么重点谈到这个柴油车，尤其是刚才我们跟李老师讨论了，这次出的问题是家用的小型柴油车。那么这种柴油车呢，它的这种减排的这种设置，个人是无法调整的。那么实际上还有中大型柴油车，这个我们就先不谈它这件事儿。那么柴油的这个整个在燃烧过程物与我们汽油的是不一样的，它没有火花塞。它是靠它的温度跟它的氧气含量来导致的，这样的话它的排污一般是比较大，尤其是它的氮氧化合物，而且呢在我们叫它叫光触媒，光触媒就是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大量的臭氧都是从这产生的，然后对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啊，包括方方面面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说这次它造成的问题在污染上应该说是效果就是结果非常严重。 嗯， 这就是他这样做的一个原因。 而且大众他自己算了一下，他全世界有大约1200万辆， 是 对， 这个是给全世界造成了这多大的损害，这个要算起细账来的话，我觉得他够呛。 两位刚才谈了这个损失，就是环境方面的损失，谈了整个造假的过程，谈了这个原理，但是问题的本质就是欺骗，这在商业来说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大众造假丑闻公布之初，德国大众的股价曾经一度下跌了40%。李老师，您是金融方面的专家，40%这个比例对于这样一家庞大的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大家好奇的是，在生产经营投资等方面将会产生哪些就是连锁的影响？ 首先我这样说哈，它的直接反映到财务报表上，那么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马上所有的评级公司要对它的债券或它的所谓的信用评级马上调低。 现在已经有了， 原来是 A 还是 AA 加，我记得不太清楚，现在应该是变成了 A 减。 那么而且这很多评级公司都已经对外宣布说，我们随着它的情况的变化有可能继续调低，那有可能就是变成了 B 甚至 B 减，这样的可能性还是有，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一系列的第一个触点，我们说它的财务状况有可能恶化，导致的大家对它的评级，信用评级会有一个变化。再下来就是它的融资，你知道它的股市的市值下降意味着它的股票融资或者它的股权融资会产生重大困难。如果你再增发，如果你再想从股票市场里面得到融资，这会马上，刚才我说了，债券评级或者说信用评级下调，意味着债权融资也会产生巨大困难。 嗯 啊，再一个来讲，我想可能是后续的反应，就是说他的车卖不出去，然后给消费者产生了，原来产生的影响是说，你的这个是欺骗我了，那么没达标，你是不是还要给你，因为你还要召回，影响我使用，你要有一大笔给消费者的补偿金。 嗯， 对，然后再说到你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全世界将近1200万辆车，你是不是还得给各个国家政府或者说社会你要做一个赔偿？接下来就是法律诉讼成本。 嗯， 因为这些国家或者消费者有可能说我直接提起诉讼了，那么你打官司你要不要支付法律成本？所以你这样演这种推演下去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个很大的数，现在我都不好说的一个数。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大众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应该采取迅速果断有力的措施，把可能继续发酵产生的这些负面的成本是不是能够采取控制的措施，换句话说能不能立刻解决问题。 嗯， 看它反应的有多快，反应的有没有到位，有没有产生时效，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会对大众企业一个重大挑战。 嗯，就像您谈到的一样，如果层层推演、层层叠加的话，最后这个损失有可能，毫不夸张的说，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啊。那么所以说，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些事情必须从它的源头开始解决。源头是发生在美国。我们看上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霍恩，他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就汽车尾气排放造假事件，他表示道歉。那么接下来，刘老师，您觉得在这个丑闻被曝光的美国大众公司将会面临哪些具体的事情？换句话说，美国接下来将会如何对大众公司，比如说起诉也好，索赔也好，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嗯，他这次的事件的性质比较严重，因为刚才主持人您也是谈到了，就是一种商业欺诈。 是的， 他与我们头些年前的，比如说丰田的这个刹车事件也好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汽车 不一样， 有类似，它完全不一样，那是属于可能设计缺陷。 嗯。 设计缺陷我一个改进，他这个尽管没有我们看似没有通过，由于这件事情造成交通上的人员伤亡，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呢，他的性质可是很恶劣的，所以这件事对他的声誉，包括对于他以后生产的产品，大家完全是不同的一个认识。那么现在他第一个要面临处理的问题，首先你在市面上跑的所有的汽车，我们叫做库存全部不能上了，牌照不能使了，16年的新车你也不能上了，这是肯定的。 就是柴油的这一部分， 对，柴油这部分。那么现在已经在美国在街面上跑的车，那么现在等于说用户拿的这个车已经价值是零了，因为什么呢？卖转让不了了，所以的这些东西是怎么去赔偿？这都是重大的，刚才还没有算这笔账。那么这些还是这账还是非常多的。下边就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诉讼，还有一个就是刑法诉讼，已经有美国的人这个律师提出来要有刑事追究了。那么对于整个的德国在应该说这次是一个波及全世界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德国的其他的汽车的这种包括鲍氏公司，这次也提到了他了，他们的信誉，他们的未来，包括有我今天因为广播里就说一句，境外媒体也有一个报道说宝马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事情，但宝马说我没有啊，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用细说，就是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质疑，这是那对柴油车未来的发展将会也有一个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柴油车的保有率比较高，对我们国家的柴油车未来的政策制定也有个重大影响，因为这些年也在呼吁我们的柴油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方方面面情况还不如他们的严格，那是否能控制，比如说我们的柴油的质量 所以说一系列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汽车整个世界有一个大的格局变化 啊、 但是呢我认为大众这次可能比如说去年我看到2014年它在整个大众生产大概60多万辆汽车， 嗯， 它把排名第二的奔驰落了将近40万辆，奔驰才20多万辆，那么它这种情况也应该说是宝座的地位肯定是要被拉下来了，那么拉多久它能缓过劲儿来我们说不清楚，是不是将来要重组， 对， 要拆分，但是我个人认为由此一下完全消亡不大会，因为我们毕竟得承认不管德国的这次出现的事情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毕竟德国的制造在全世界还是有占有一个独到的地位，这个它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就是说除非你有另一个国家完全能替代你德国，那么可能它这次就完全致命性打击了，所以说整个的东西最后就是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新的电动汽车或其他的能源汽车的这种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可能我认为这几件事情、 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当我们未来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有人说不亚于911事件、 我觉得也是，因为事实上咱们刚才其实刘老师提了重要一点，就是说有可能会不会就是说整个的小轿车体系里面柴油车被挤到边缘去了，甚至被取代了，因为你现在只能证明它的动力性好，你排污现在证明测试就是美国那五人组测试说你现在的这个小轿车的柴油发动机的排污量是我正常的几十倍 40倍， 对吧，那你说你改进你怎么改，你能改成0倍吗或者是1倍吗， 对， 这就对吧，这个就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这两天也有很多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回到技术本身，两位刚才也谈到了柴油车减排、尾气减排的这方面的一些原理。那为什么其他汽车厂商并没有出现这一次美国没有出现在美国这一次调查的曝光名单上？当然，大众的这个市场份额，刚才刘老师也谈到，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 因为恰好今天上你这节目，昨天跟我在美国通用公司的这个工程师同学们沟通了一下，就是无意当中我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尽管在这小型家用的这个柴油轿车上，这个美国的汽车也能做，但是呢至少通用公司是零，那么这个零反映出一个就是说由于大众呢它采用这种作假方式，它的成本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是， 那么我跟它竞争不过，那么只有日本的50铃还能够跟它去我们叫做比一下竞争一下，那么只有在中大型的这种柴油车上，那么才有可能就是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其他都在做，大众由于它的重大的影响，另外一个也不排除刚才咱们下边也聊，就是美国人对于德国近些年在整个欧盟的领导地位，包括人们这个美国人有一种话叫做欧盟就是德国，德国就是欧盟，这种话就是挑战世界的这个霸主的地位的这种上升的态势，美国也有一种警惕，就是这次事件也不排除有一些其他的背景，就是我对于你告诉你，不是说你有实力你有欧元你就能如何，我还是能治你的， 我这样概括就是叫真经济战略的一种布局上升到这个层面， 有道理， 我们看到自从德国大众的尾气造假事件被曝光之后，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刚才包括两位也谈到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品牌甚至这个汽车行业，那么我们看到后来的很多报道连整个德国制造的声誉都在受到质疑受到影响，那么为什么一个汽车品牌会引起对整个国家制造业的怀疑，这种怀疑到底是网络时代不理性的一种推波助澜，还是说也给出了很多需要特别注意的警示，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本周德国大众发布声明，计划召回中国市场上受尾气排放测试丑闻影响的1950辆搭载2.0升柴油发动机的进口汽车，将向中国的相关主管部门报备技术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并向消费者通报事件进展。与此同时，尾气作弊事件带来的影响继续发酵，国际信用评级标准普尔把大众汽车评级从 A 下调至 A 减，并宣称还可能会进一步下调。 那么接下来德国大众还将会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由此引发的市场对德国制造的担忧情绪又会导致哪些连锁反应？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德国制造遭遇信任危机了吗？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另外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的李黎先生。前面我们一起讨论了大众公司目前面临的技术和财务问题，但是德国大众汽车本次面临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现实的情况是，世界舆论通过这个事件现在开始纷纷质疑德国制造的质量，德国制造的声誉。仅仅是德国大众丑闻被曝光的半个月时间里，德国股票指数 DAX 跌幅超过 3.6%。 那么不仅仅是大众的市值，当时在第一周的时候缩水超过 40%， 连戴姆勒奔驰和宝马的股票居然也分别下跌了 10.7% 和 8.8%。 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大众的丑闻会影响到其他的在德国市场、在世界市场也是竞争对手的这些汽车的品牌。换句话说，戴姆勒奔驰和宝马这些品牌招谁惹谁了，一下咔嚓下跌了将近10%或者超过10%呢？ 这个应该说咱们从经济学上可以分析的比较清楚啊。 嗯， 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有两样东西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就是汽车，因为汽车它比较综合，它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的一个基本的平均水准。 嗯， 这是一件事儿。再一个就房地产，这房地产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咱们就说这个工业化水平。在工业化水平的衡量上，如果说汽车能够作为一个平均指标，或者说做一个指示性的代表性的指标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汽车的所有的零配件其实包括电子元器件，那么覆盖面极其广阔，对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工业体系。所以不可能说汽车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其他的行业更不用说同一个行业的汽车了，其实所有的相关行业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那当然首先就是汽车行业，因为大家都是干一件事儿的，那么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和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合理推演，你不能怪罪消费者的或者怪罪借行业外的人，这是一个合理推演。所以麻烦就在这儿，既然是合理推演，那其他的汽车凭什么就不可能利用同样的方法来作假？那么完全有可能。所以就是说要看这些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说他在提高竞争自己的竞争优势的时候采取了最有利的所谓的竞争手段和最合法的合规的竞争手段。这个事情只能说自己来自证清白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在资本市场上比较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说自己来举证，因为投资者他没有举证责任的。在其他多数的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也在慢慢实行这种制度，就是说投资者你只要提出问题，但是自证清白是你厂家的事，你上市公司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在这一条在德国完全是可以推行的，就是说你要自证清白。所以那些厂家，咱们说大众的竞争厂家必须在这个阶段站出来自证清白，这当然是要花成本的，这毫无疑问。所以我就说这次的这个事件我看起来绝对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汽车技术问题，应该上升到经济战略，甚至可以讲到国家间的竞争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了。 刘老师， 是，也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因为在美国呢，应该说美国这个社会呢，是全世界的各种门类汽车最全的一个社会。那么也是由于美国又是个汽车大国，那么实际上他们又是竞争最激烈的国家，那么这块蛋糕谁都要做。但是美国呢，法律法规又是全世界最严的。那么在这个国度里边，你要想中间钻点空子，不是那么简单。那么你就得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否则你对你的竞争对手来说，那你就完全意识都没优势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谈到的这次的这个柴油的这个小车事件，美国呢对于 SCR 在采用这个技术以后，它的欧洲的标准是在每我们叫做每公里它是80毫克的排放，而美国是多少？34毫克。 嗯， 那就是比你欧洲德国你们最高的标准我还要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定要达到成本， 那么你要想占据这个位置，那么你就一定要想办法。那么其他的厂商，德国厂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它是什么呢？它的检测的时候是减少它的排放，然后呢我减少喷射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和器，那么其他汽车我怎么做呢？我是不是要喷一些？我喷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喷完全了呢？我让你最后在这里边再取个平衡，你还是测不出来。那么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有，那得谁去测？那得是专业机构去测。但是专业机构就是可能这次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以后我们的考场测试，工况测试啊，我们可能要真的美国要改进到修订了，要修订到路上测试。 是。 那么因为美国是最早是工况测试的国家，所以说它不断每年都在修改。那么整个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就是说你德国他做了，他又是在技术上并不差的一个企业，你其他的企业保不齐也有这回事儿。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这么推想。那么我们国内好在我们的柴油车进的不多，但是我们的指标公布据说也不差，可是我们实际的这个管理的这种监督是要远远低于美国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空气污染包括其他这街上跑的大中型的这种柴油车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管理，而且尤其是这些柴油车是自己可以改装，我到底用不用它的减排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两位刚才有一个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把这一次大众尾气造假事件和911事件相比。那么我也看到有一篇报道，说的是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叫米夏埃尔·徐特尔，他在德国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把这次丑闻和几年前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相对比，他认为两者都是由一起事件引发系统性风险，然后不断的推演，不断的叠加。他说这次事件的压力将会波及到配件商供应网络，也会使整个汽车行业遭受连带损失，汽车股票市值蒸发。那么这场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唯一不同的是，这场危机目前仅限于德国啊。虽然事情的影响目前看还仅限于德国和德国制造业，但是对于这个制造大国来说，这个后果如果说像李老师刚才谈的一样，如果层层叠加的话也是非常难以承受的。那么紧接着这起丑闻呢，德国有大量行业的行贿受贿丑闻，还有其他洗钱丑闻也被各国媒体广泛的追踪深挖传播。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能不能说德国制造这个大品牌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商业信誉危机？还有大家也在评估，就是这个商业信誉问题和技术能力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将会被画上等号？ 我觉得这样说哈，我们不能把所谓能力问题跟道德问题划等号，因为在德国来讲，它的工业发展历史是比较久远也比较成熟的，这个是在国际上还是有公认的啊，并不是说美国人怎么说或者中国人怎么说，其实这并不重要，哪个个别国家说不重要，它是有一个全世界评价的。但是只不过问题出在哪，问题就是说他明明有这个技术能力，但是呢他由于考虑到赚钱和经营成本的问题，他采取了诈骗跟欺骗的手段，这是个道德范畴而不是个技术能力范畴。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这次的事件彻底否定了德国的技术能力，但是确实对他的所谓道德提出了重大挑战。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德国号称的比较完善的所谓法律法规体系，所谓的社会治理体系，特别是所谓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三大体系面临的挑战比它的技术能力挑战面临的问题或者说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我记得德国人或者说甚至我刚才说德国等于欧盟，欧盟等于德国，有人有这种腔调哈，但是这个腔调虽然不算合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国的代表性就可以突出了。那么你们欧洲的，你们号称的道德所谓的制高点在哪里？你经常是说啊，你们亚洲人不行，中国人你们道德水平很低，然后提问美国人，你是一个不讲理的国家，实用主义的国家。你看我们欧洲，我们欧洲是在道德制高点上，那现在证明这也是个神话。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挑战反而更大一些。德国的技术能力，我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抱着一种我至少认为它是有历史有沉淀的，我并不否认。 对，也就是说美国干了这件事以后，至少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国不大讲理， 道德水准也不大高啊，但是呢，德国这回你们欧盟也不太好，那么咱们大家都谁也别说谁。 为了平息现在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已经上升到德国的国家层面，从这个事件爆发一开始，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这个造假事件就非常的震怒，要求彻查。那么相信我们刚才关注的对于德国制造品牌整体的影响，也会让德国县政府感到非常的焦虑。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关注的是过去咱们都说有一个规律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么这个传统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效？那么各种分析现在都建议德国大众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采取坦诚务实的态度，尽快妥善处理这个丑闻。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谈一下，就是咱们这假设推演一下，大众如果要迅速要比较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要接下来做哪些事情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大众的做法对于挽回这个德国制造的声誉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想是这样啊，这肯定是按照美国政府所有的要求，我首先一个第一个改进我的产品，然后一再公开向全社会公开透明，就是你可以检查以后我的东西不会是这样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由原来而造成的这个影响对于的商业损失也好，包括其他的这种环境污染损失也好，美国政府你开出多少我尽量满足你。另外一个呢，就向全世界各国声明我的车到你这来的都没有问题，那么我原来放到你这的不管是多少辆我都给予原价赔偿，甚至是我多倍的赔偿，那么这就是他一个基本态度，至少这个态度还能让大家相信他还是有诚意的。 对，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时点上，他只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而且是首先要迅速做到的，就是讲实话，讲实话，还是讲实话。就告诉全世界我的问题的范围边界在哪里，告诉他哎呀，我其他的车其实都没事儿，只是我这款柴油发动机的家用小轿车，那么问题是一二三，把其他的问题说清楚。那当然你要证明其他系列的车并没有问题，你要拿出证据来，要自己要自证清白，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做到的，防止问题的继续的，就是你现在得把想象或者是预期这件事儿管理好，不能让这件事儿再发酵下去。 那么对于德国制造目前正在面临的这场困难，德国制造业也有其他的话要说。我看到比如说德国质量协会的执行董事赫伯特，他强调说，他说德国制造业的基础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这些中小企业才是支撑德国制造这个品牌的关键力量。他认为少数大企业不能完全代表德国制造，大众只是大型企业中的个例。他认为绝大多数德国制造企业是干净的，在国际交往中是可靠的。另外，德国质量协会的地区业务负责人叫佐莫霍夫，他说德国目前仍然有很多传统的小型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在道德操守方面往往和大企业不一样，他们用家族的名字来捍卫自己的信誉，更加注重诚信文化的传承。这些分析当然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在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商业信誉更加透明，当然也更加脆弱。那么由于信息传播的特点，维护品牌声誉需要更加小心翼翼，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也出门，坏事依然传千里甚至传万里的时代。那么尾气造假丑闻值得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企业反复的思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不是立新。 话里话外，心直口快，我是代班主持于浩啊，今儿还是由我给大伙儿读报。那位说了，你这总代班，你篡位怎么着？嗨，你别说，我还真就不敢。反正就是这样吧啊，要是大伙儿喜欢听呢，啊，就做个小广告啊，不妨每天上午九点半锁定我们的节目，叫《看世界》。哎，于浩呢，继续给您这个纵论国际大事。行了，言归正传啊，今儿的事儿呢，这个重要的消息很多。那有意思新闻也不少，总之是值得一听吧。接下来您坐好喽，带于浩呢给您从头说起。先来看一看各大网站还有报刊的头条新闻。新华网的头条是：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他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 鼓励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会议审议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意见，包括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